新闻记录生活，时刻同步个体与群体。科学还原真相，分秒辨析精华与繁华。会科学之光，拨开世界纷乱复杂的表象，集新闻力量，展露生活瞬息万变的锋芒。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照亮新闻深处，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 FM945AM828 正在播出的新闻科学节目照亮新闻深处，我是本期的主持人段玉龙。也欢迎更多听众朋友使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线收听节目的播出。今天呢，和大家分享的话题啊很有趣，这可能是您没有想到的啊，两个不相干的词儿竟然呢会跟一件事情有关系，那就是狗粮和耐药菌。其实说到底呢，都是跟人的健康有关。最近啊，葡萄牙的研究人员在不同种类的生狗粮内发现了耐药菌，因此啊，呼吁关注宠物生食对于呢全球公共卫生的风险。来自葡萄牙波尔图大学的研究人员在分析了25个品牌的55份狗粮样本所携带的细菌成分，得出了上述我所说的这个结论。研究人员呢，经由基因测序发现呀，部分生狗粮携带的耐药菌与英国、德国、荷兰医院患者体内所检测到的耐药菌是完全相同的，所以呢，他们得出了一个结论：生狗粮是耐药菌的一个来源，可能呢会将耐药菌传染给人类。而全球呢应对耐药菌的广泛传播的时候啊，其实会忽略这个传染源。那么今天我们就和大家来探讨一下这个话题。狗狗呢是人类的好朋友，我们呢照顾好身边的狗啊，现在越来越多的朋友呢会给他们来去食用购买的狗粮，谁会想到在狗粮当中竟然还存在着耐药菌的相关问题呢？今天为我们解答的是本节目的科学顾问寿陀。寿陀晚上好。 哎，玉龙晚上好，各位听众晚上好。 我第一次呢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其实让我挺惊讶的啊，因为我身边呢有很多朋友非常的爱狗，他们呢在养狗这件事情上呢不惜花费重金给狗狗做最好的护理，给他买最好的粮食，甚至有人呢爱狗还爱不够，还要再买一只猫啊，这个猫狗双全啊，这样的朋友很多。我刚才呢和大家分享这个新闻，讲到竟然在狗粮当中还存在着耐药菌，寿陀你怎么看这个新闻？你觉得这种情况是一个普遍的存在，还是说它仅仅是一个小范围的特例？ 首先呢，我也是一个这个家里面有狗的一个听众朋友，我家里也有狗。养狗很多年了，而且呢，我看这个新闻呢，其实也不是新闻，因为我们最近看到的是这个葡萄牙的研究，其实在检索一下这个相关的文件呢，我们发现在2019年、2018年啊，其实都有类似的研究，比如说是瑞典的科学家做的，或者是其他国家的科学家做的，他们提到了一类这个特殊的狗粮，其实还不是我们说的那种普通狗粮，比如说我们去商店里面，宠物商店里面去买一包成品狗粮，大部分是颗粒粮，对吧？就颗粒粮，就是压制好的，里面呢像就是像小饼干一样，里面按照这个他们的营养素的搭配去配比，来自于各种动物制品、植物制品，或者是各种添加的营养素，把它压到小饼干里面，然后你给它吃这个啊，这个是我们大部分的这个宠物的家庭呢，养宠物的家庭呢都会用这种类似的这种粮食。这个新闻里面提到的这种狗粮呢，你刚才其实在这个报道的时候也提到了，可能因为你不养狗，你可能没有这个没有这种敏感性，对这个事儿没有敏感性。他提到的是生狗粮。生狗粮这个是呢一个最近几年在养宠的爱好者里面一种新的风潮，一种新的流行趋势，一种新时尚，或者是一种新的生活方式。这有点类似于很多朋友，比如说可能会说，哎，我喜欢吃有机食物，或者是有机食物更健康，然后或者是我采用了某些特殊的这种，比如说吃一些这个全素啊，或者是类似的东西。这个生狗粮呢有点类似于这种概念，它是在宠物里面的一种新风潮。这个新风潮你看他说的是生狗粮啊，这个生狗粮是真的是生的。因为我们你看啊，平常说 不管是买颗粒狗粮也好，或者是有些家里面有些朋友会给他这个喂我们人吃的食物，这个呢其实倒是还是不太建议啊，就是我们不太建议给宠物这个吃人用的这些食物，尤其是这个猫，狗呢还相对来说好一点，尤其是猫，因为它们不同的动物，就我们人类也是一种动物嘛，我们对于食物的要求其实不太一样，我们对营养素的均衡的标准是不太一样的，这些呢其实都是熟狗粮，就包括你去买宠物罐头。啊，有些养猫的家庭或者是养狗的家庭，你偶尔会给宠物说，我们这个改善一下生活，哎，来个这个宠物罐头，是鲜肉的，然后打开呢，其实它也是熟制的制品，但是呢，就是在最近几年，尤其是在欧洲啊，形成这样一股风潮，他觉得说这个熟的不健康，为什么不健康呢？就是因为这些狗。他们本质上是狼嘛，对不对？他们其实来到我们人类的家庭之前，在这个整个自然这个进化的过程当中，它其实就是狼。这些野生动物，它原来是野生动物。这些野生动物呢，原来它不吃熟的这个食物，它没机会吃到熟的食物，它们都是吃生肉的，对吧？尤其是这些捕猎的这些动物，它们吃生肉。那么很多人就认为啊，就是或者是一种流派认为，说。让这些宠物，不管是猫也好，狗也好，让他们吃熟的食物，对他们的健康是不利的。当然呢，这样其实是缺乏有效的证据的。就是说，我们很少，我去查论文的话，其实很少有研究说真的说因为吃熟食导致他们营养的这个不均衡啊，或者是缺乏了某些营养素啊，这些倒这研究非常少。但是呢，就是这股风潮就流行起来了。于是呢，有大量的宠物的这个食品公司。提供这些宠物主人以这种商品化的生狗粮，因为很多宠物的养宠物的人甚至在家里面自制生狗粮，就买生肉 哦， 买生肉各种各样的生肉，包括这个生的骨头啊、排骨啊，或者是牛肉啊，或者是其他东西来加工成这种生肉，然后给这些宠物吃。然后呢，因为这个确实很麻烦，确实很麻烦，所以说就有了这种商业化的生狗粮。他们是冷冻的，这些食物的原料呢，有可能是各种各样的生肉啊、下水啊，甚至包括一些鱼的制品啊，还加了一些，当然有一些植物的成分啊、因为狗呢，本质上是杂食性动物啊，就是犬科动物大部分都是杂食性动物，它不能够吃纯肉，或者它跟猫不太一样，猫是必须要吃纯肉的，猫不能吃这个淀粉类的食物，它没法消化，但是呢，狗是可以的。所以说它加了这些东西，但是呢，它本质上都是生的，生的这些，然后呢，经过冷冻，你拿回家。当然你因为不可能我真的买块生肉在家里面你没法放对吧，它就是冷冻的。冷冻之后呢你放在这个冰箱里面定期拿出来化了之后给动物吃给你的宠物吃。这些是生狗粮。所以说现在这些研究都集中在这些生狗粮尤其这些商品化的生狗粮里面发现这些生狗粮里面这个首先菌群超标就是个很常见的情况。因为这个也不太奇怪它是生肉对吧生肉。它没有经过像我们说，你看，就是比如说其他的生鲜制品啊，比如说我们其他的动物生鲜制品，比如牛奶，我们说巴氏消毒法呀，或者是超高温灭菌法，都是为了灭菌啊， 对 吧？灭菌啊，我们说，你看你这个吃买了肉之后，或者是要生熟分开，那为什么要生熟分开呢？就是因为这生肉呢，在这个加工储运的过程当中，往往会携带很多的这个致病菌。这致病菌呢，你如果是在这个砧板上啊，在厨房的刀啊，或者是这个厨具啊，你因为你生肉和需要生食的食品和这些生肉混在一起的话，你有可能会造成交叉感染。这个其实是很常见的，导致所谓的这个食物中毒的原因，就是其实就是这个消化道的这种细菌感染。那么这些生的。它超标，这个也不太奇怪啊。所以说呢，就它关键呢，就是说它不光是菌群超标了，而且就像这个研究里面说到的，它检测出了大量的耐药菌。 对， 这些耐药菌呢，就是大家就很好奇，是耐药菌到底从哪儿来的？ 对啊， 对吧？对，但耐药菌从哪儿来的？这个呢，其实就是我们等一会儿我们要专门说耐药菌。那么回来还是说这个狗粮的问题啊。就是说其实就我作为一个养狗的这个听众朋友那我觉得首先呢我不太建议或者是不太赞成给宠物返璞归真让它吃这茹毛饮血让它吃这个生的这个首先呢就是说缺乏研究缺乏证据你说吃熟的不好你得拿出证据来对吧你得拿出证据来尤其是提到这种营养和健康的领域你得拿出证据来那么吃生的好你也得拿出证据来现在我在这个学术圈里面去找不到这样的证据 等等 或者是没有特别 既然大家这么说，肯定是觉得那狗啊就是狼嘛，对吧？它的天性就是吃生的呀，我们让它回归天性难道有问题吗？ 天性不代表是正确的，或者天性不代表就是好的。因为我们知道，你像这个，其实我们说圈养的动物，圈养动物绝大部分的圈养动物都要比他们的在野外生活的同类寿命要长将一倍。这个是什么原因呢？其实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我们采用了这种标准化，或者是这种就不让他们再吃生肉之后，减少了很多疾病的发生的概率，比如说寄生虫。如果是大家去看这个野生动物的话，尤其是像今年啊、去年啊，就是在新冠疫情之后，大家已经非常谨慎、非常警惕关于像吃野味这样的东西。其实呢，就像以前人们很多人就是追求这个吃野味啊，追求吃野味，觉得这个野生的啊就一定比家养的好。但是实际上，野生的这些野生动物，你去追根溯源的话，你会发现几乎100%都有大量的寄生虫他们的体内。 对， 各种各样的寄生虫，各种各样的寄生虫，就是因为这是自然生态的一部分。但是这个它是自然的，一定是好的吗？它不一定是好的，对不对？要不然的话，我们的祖先，我们以前在掌握用火之前，也是吃生的食物的。我们为什么不回归自然去吃生的食物呢？你如果自己，不会说吃那些没有经过检验，然后没有说这个是可以靠谱生食的这些食物的时候，你为什么要让你的宠物吃这些东西呢？对不对？我们也是动物嘛，对不对？所以说这是一个问题，但是只是迎合了某一些看起来自然的一种就所谓的这种生活方式的这种观点。这些观点你要去仔细的推敲的到底是靠不靠是不是靠谱。这个呢，我觉得就是说给宠物吃生食这件事情上，我觉得是不靠谱的。我觉得是不靠谱的。所以说这是可能在国内呢，这个还不是一种特别流行的现象啊，不是一种特别流行的现象，但是大家还是要警惕，尤其是大家养宠物，其实就像刚才说的，对于很多人来说，宠物是家庭里面非常重要的成员。 对， 其实呢，我们在处理宠物的健康问题的时候，和处理我们自己或者是家人亲人的健康问题是一样的，我们会面临很多很多各种各样的焦虑啊，然后你会看到各种不同的说法呀。我觉得呢，还是就是不管是对于宠物来说，还是对于我们人来说，都要遵从主流的，经过了实时检验的，然后呢，这个有经过了专业人员评价的这样的这些生活方式，我觉得是更安全一些，而不是说去这看一些这个所谓的偏方啊，或者是看一些这些未经证实的一些传说啊，这些东西都要大家还是要谨慎一点。 好，接下来我们该说一说有关耐药菌是怎么来的了。 对， 刚才我们提到狗啊或者狼之前呢是吃生肉的，怎么就没有听说就是在狼的身上有耐药菌？那么在我们现在家养的宠物狗狗的身上，它吃了生食以后，我们就说这个生食当中有耐药菌，甚至可能这个耐药菌会通过跟狗狗的这种互相的亲和，然后最后来到我们的身体当中。这个耐药菌是从哪来的呢？ 说到这个呢，就是说你看，我们说耐药菌，对不对？首先要有药， 对， 没有药就没有耐药菌，要不否则它没有这个概念。实际上呢，就是说，我们在提到耐药菌的时候，会有很多误解，关于像耐药这种东西，会有很多的误解。就是说，很多人说，哎，你吃抗生素一定要当心啊，对不对？要尽量少吃抗生素，要不然吃耐药了，对不对？很多人认为耐药是一个自发的，是一个关于我们的过程，就是我们一个人他吃了某种抗生素。吃的时间长了之后，他觉得这抗生素不管用了，他说我自己吃耐药了，对不对？然后这其实是一种非常错误的观点啊。首先呢，就是说，在200年前，人们开始认识到有细菌，有这些微生物，然后呢，知道很多疾病是有这些微生物造成的，尤其是里面主要是一些细菌类的一些这个微生物。从那之后，我们就知道说对付这些细菌，我们要找办法。那么在过去的100多年的时间里面，人们找到了对付细菌感染的办法，就是主要的武器就是抗生素，对吧？就是抗生素， 对， 就各种各样的霉素，各种各样的霉素，然后呢，你这个有了这些抗生素之后，我们今天和100年前的我们的这个祖先相比，我们前辈相比，我们在对付很多疾病的时候，已经是 非常的坦然，非常的镇定，非常的有办法了。 嗯， 你想，我们很难想象啊，在一百年前的时候，人们对于一些非常简单的感染，比如说像这个你皮肤不小心这个扎了个口子，被一些尖锐的东西刺穿了， 嗯， 然后呢，就导致了你比如说像一些厌氧菌的感染，像这个什么艰难梭菌啊，或者是破伤风啊， 嗯， 现在我们用抗生素，或者是用疫苗，或者用这种抗毒素。我们在这过去一百年里面研发出来的各种各样的对付细菌的武器，我们现在不怕了。你比如说，还有像这个以前曾经引起过这个很多流行的像梅毒，现在已经就是对于早期诊断来说已经不是问题了，有一剂抗生素就可以去解决这些过去人们束手不测的问题啊，包括一些肺炎啊，包括一些这个很常见的一些细菌感染，我们现在都有办法，都是靠抗生素。但是呢，这抗生素呢，对付的是细菌，对吧？对付的是细菌。它是一种武器。这抗生素之所以能够发挥作用，就是它攻击了这个细菌在它的繁殖的过程当中的某一个环节。比如说你让它这个关不上门，哈哈，或者让它这个墙垒不起来，或者是让它这个家里的水管给它断了，就是各种各样的针对细菌的弱点，我来发挥作用的一些化学物质。但是呢，这个大自然呢就是很奇妙的。我们今天之所以有世界上有这么丰富的这个多样性，生物多样性，有各种各样不同的东西，有一个核心的机制就是进化。进化呢，其实你看啊，就是说耐药其实是进化的一个最明显的一个体现。就很多人说，你看啊，我们都说进化是一个非常缓慢的过程，说从这个我们的祖先像猴子一样变成今天这样的人，我们花了几十万上百万年的时间啊，我们很难看到在我们这一代人里面好像看不到一个新的物种的诞生啊，对不对？你也没看到说有一个猴子突然变成了一个什么别的东西，对不对？变成一种新的物种了。但是呢，实际上进化是实实在在的发生在我们身边的。细菌的耐药就是一种进化。它什么是怎么做到的呢？就是说你看啊，这个细菌当你使用了某些药物之后，后来出现了耐药，很多人觉得说这细菌太聪明了，它一定是进化出了某一种这个手段，然后让这个药失效了。其实完全不是，它完全是一种随机的过程。就是我们说进化其实是这个遗传物质的一代一代的传递的过程当中，它会抄错，对不对？像抄课本一样，我抄着说明书啊，每繁殖一代或每复制一次都要重新抄一遍这个遗传物质，我们的基因，所谓的基因，它每次都会抄错，多多少少会出一些错误啊。大部分的错误呢，可能不会影响到你这个说明书的使用，但是有些错误呢，就错了之后，这个说明书就面目全非了，这个东西就组装不起来了，就导致了这种各种各样的这种有害变异。但是呢，有一些碰巧，我就把这个里面的，比如说红的改成了绿的，这个铁的改成了这个铜的，然后呢，就改变了这个整个这个生物机体的某些特质。有的时候呢，就是你看啊，当这个抗生素，我针对了这个细菌的某一个弱点，这个细菌在不断的复制的过程当中，正好有一次它复制的时候把这个弱点它给蒙了，蒙对了，然后就把这个弱点给补上了。哎，就补上了，它是蒙的，它其实完全是靠蒙的啊。这个呢是随时在发生的。但是呢，我们说抗生素呢是加速了所谓的耐药的出现。为什么这么说呢？就给它一个叫做选择压力。什么叫选择压力呢？就是说你看，我们说今天看到的很多比如说像还说我们宠物狗吧，那你看啊，说这个你看今天的狗啊，这个各式各样，对不对？大家看到这狗长什么样都有，不同的品种，对不对？这些品种呢，其实在一万多年前、两万年前，它们长都一样，它们都是狼，都是灰狼。在这一万多年，尤其是最近几百年的时间里面，为什么出现了这么多奇奇怪怪的不同的这种宠物的品种啊？宠物狗的品种，你看短鼻子的法斗是吧？这个小短腿的柯基是吧？这些是怎么出现的？是人选择的结果。就是哎，你看偶然这个在这个生的一窝狗里面有一个短腿的，主人说哎，这个短腿挺好玩的，我把这个短腿就留下来了，让这个短腿继续去繁殖，然后呢，这个东西就被固定下来了，这个性状就被固定下来了。其实这是一种选择压力。那么在细菌的这种耐药的机制上面呢，就是我们的抗生素就是选择压力，就是说你看它如果没有进化出，就是没有出现这种耐药变异的，就被抗生素杀死了。但是呢，它活下来那一部分，有可能携带了这个耐抗生素的这种变异，它就不怕这抗生素了。如果环境里面有抗生素，其他的就是不耐药的那些菌株就死掉了，这些耐药菌株就会越来越多。这就是一个自然的过程。那我们所以说 怎么来减少这种情况出现？就是说耐药是一定是个会发生，一定会自然发生的事情。所以说我们在最近的几十年时间里面就是让这个医学界的这些同仁们非常的头疼，因为就是越来越多的耐药出现了，以前好用的抗生素现在不好用了。 嗯， 比如说最常见的像我们小时候用的一些抗生素，今天几乎已经完全没有用了。像那个什么土霉素啊、死环霉素啊，什么这些，就包括这个副作用比较强的链霉素、其他霉素，今天已经没人用了。 对， 已经用了你也不管用。 嗯， 几乎广泛的，就我们身就碰到这些致病菌都能够耐药这些传统的抗生素，就是因为环境当中的抗生素越来越多。 嗯， 然后呢，这个导致了耐药越来越多。这个是分别出现在几个不同的场合下面。一个场合呢，就是大家。这几年呢，也有广泛的这种媒体的宣传，就是说，对于我们个人来讲，不要滥用抗生素，对吧？不要滥用抗生素。不是所有的病你感冒啦，什么咳嗽啦，或有点这个小毛病，然后呢，就让医生去看抗生素，去药店买抗生素。现在对于抗生素的管理呢，越来越严格了，这是对的，因为大部分的我们碰到这种情况都不需要使用抗生素。你不恰当的使用抗生素。就给这个身体里面的你这些各种各样的细菌增加了它的这种选择压力，就是让它这种耐药出现的可能性越来越大。另外一个呢，就是从医生的角度来说，要严控抗生素的使用。这个呢，尤其是在这个发展中国家，就包括我们国家过去也是，就是有医生呢，大量的医学的这个临床的这种工作人员啊，没有按照最新的抗生素的使用指南。给大家开抗生素就开得太随便了，然后呢用的也比较随便，比如说没有按照一定的剂量啊，或者没有按照一定的配比啊，或者说没有按照对症啊来使用抗生素，导致了这种抗生素的滥用，抗生素的滥用结果产生了很多很多的耐药。第三种情况就是我们今天要探讨的一种情况，这种情况呢就是在农场里面，在农业生产的领域里面也出现了很多的耐药的可能。这种耐药是怎么出现的呢？因为不光人会生病，对吧，不光人会生病，牲口也会生病。我们吃的猪、牛、羊，我们养的鸡是吧？养的鸭，各种各样的家禽、家畜，它也会生病，也会被细菌这个感染。然后呢，这个时候呢，就会有大量的兽药的出现，对吧？就兽药，就是说他们生病了，你得吃药啊，也打针啊，牛也得打针啊，是吧？牛得了乳腺炎也得打针。所以说呢，这种兽药的管理呢，以前呢又比人用药的管理要宽松的多。导致了这种兽药使用的量非常的大，而且呢非常不规范，在农场里面就出现了很多耐药的这种选择的这种空间可能的存在。所以说你看啊，我们买到的各种肉，它有可能会沾染一些耐药菌，因为在农场里面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容易出现耐药菌，可能出现耐药菌的一种环境。另外呢，就是抗生素在农业当中的使用，在畜牧业当中的使用，还有一个大家想不到，可能不太知道的一个可能，这种可能呢，就是抗生素在很多时候小剂量的给，比如说牛啊或者是猪啊使用，作为营养添加剂。 嗯， 有些研究呢发现呢，就是说给他们使用一些小剂量的抗生素呢，能够增肥，能够让他们更快的长膘。 哦， 有些国家，包括我们国家，对于某一些抗生素在这方面的使用是允许的。 嗯， 是允许的，当然是会限制。非常严格的来控制，但是呢它是允许使用的。所以说这个时候呢也有可能会在，比如说你像这个因为在农场这样的环境里面，不光是牛本身，不光是猪本身，不光是动物本身，还有它们的粪便当中也会含有它们代谢出来的抗生素。 嗯， 这些整个这个大环境当中就会出现很多很多的抗生素。所以说呢在这方面呢我们怎么办，就是有可能促使耐药菌出现的这种环境怎么办？那么一个呢，就是要严控，还是要严格的管理抗生素的使用，尽量的减少抗生素的使用。另外呢，就是说，你看，不管是我们国家也好，还是世界其他国家也好，对于兽用抗生素的管理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就是绝对不使用目前在人身上使用的一线抗生素。也就是说，如果这个抗生素现在是还在广泛的使用，作为一种主要的。对付这个细菌的武器，那么这种药绝对不能用在牲口身上。 嗯， 就是防止在他们那儿形成了耐药之后，反过来影响到人，对吧？就像我们今天谈到的情况，其实已经广泛的出现了，就是说他们已经，这种耐药菌已经不光耐这个，还耐这个，因为就是这个环境当中抗生素太多了，然后呢，导致了说如果从 牲口那儿又感染到人了，就比如说我不小心吃了生肉了，或者是这个菜板上的这个牲畜没有分开，加工没有煮熟，或者是像今天谈到的我们接触到了狗粮，甚至接触到了动物的这个宠物的粪便之类的，然后呢它里面的这些耐药菌就感染到人了， 嗯， 哎，这就麻烦了，就人去生病了，感染这种细菌生病了，去医院看，医院说，哎，这个细菌这种感染很常见，我给你开个抗生素，对吧？ 嗯， 结果开吃这个抗生素不管用，然后呢最可怕的是还是多重耐药，现在这多重耐药菌越来越多，就是它不光耐药一种抗生素，它耐药各种不同的抗生素，可能耐药两到三种抗生素，它就是同时拥有了这个对付两到三种抗生素的这种可能性，导致了就是说让一大批抗生素都没法使用，这样呢就会让人觉得很束手无策。以前呢就觉得这很简单的一个感染啊，就又重新回到了像100多年前人们那种对付细菌感染没有办法的这种地步。现在呢已经是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了。就是说世界卫生组织啊，我看到最近的一个研究报告认为，现在目前每年全球因为耐药菌导致的死亡人数可能是每年大概在70万人。如果这个趋势不能得到缓解的话，到2050年可能会突破1000万人。 哇， 就是因为耐药的问题，就是说你看，就是我们这个习以为常的一些感染，以前就是人们说吃个抗生素，我打个抗生素就好了，结果发现今天你用各种药都不管用了， 嗯 啊，不管用了，这是一个很让人头疼的一个问题。那么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就刚才我说，除了控制抗生素本身，或者是严格管理抗生素本身之外呢，还有就是说我们需要研发新的对付细菌的办法， 嗯， 对吧？我们需要研发出一套新的东西，对不对？ 是咱们对付细菌大家已知的办法，而且是很好用的办法。那新的办法又是什么？思路又怎样呢？ 首先研发新的抗生素啊，对不对？我们要搞出能不能搞出一些新的抗生素来，但是现在确实非常的困难。 嗯， 研发新的抗生素确实非常非常的困难，要花很多的钱，然后需要消耗很长时间。然后还有一些新的思路，比如说就是像以前人们不太在意的一些是像溶菌酶啊，比如说我们的唾液或者我们的泪液里面有一些本身天然对付细菌的一些这种防御机制，这种东西能不能拿来为我们使用？还有一个，我觉得对于听众朋友来说，就是说千万不要听了这些关于像耐药菌啊、耐药菌导致的这种死亡的这种事件啊，觉得听得特别的吓人，就惶惶不可终日。我们是不是要，对不对？就觉得很担心，有是不是自己说不小心感染了？哎，我这个皮肤上就长了个小脓包，说哎，这以后会对付不了。其实呢，大家也不用过于担心这个问题，因为目前来说啊，就是这些耐药菌导致的这些死亡或者是严重的这种医学这种事件的发生啊，绝大部分发生在免疫系统非常低下的那些人群里面，比如说长期的慢性病病人， 嗯， 尤其像医院里面，比如说 ICU 里面的病人。他们是往往是这些耐药菌最容易这个被这些耐药菌这个侵扰的那个人群，老年病患者，因为其实我们身体就像大家知道的，你说你看，哎，我们手比如说不小心破了一个小口啊，然后我们去一不小心感染了这个红肿是吧？然后呢，有可能还会化脓，但是其实对于大部分人来说，你就不管它，它最后也会好。 嗯， 因为我们自己有免疫系统，我们会免疫系统本身就会抵御它，我们免疫系统有对付细菌有各种各样的办法。啊，有各种各样的办法，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说，这些耐药菌，并不是，这个所谓的这个金刚不破，你对付它一点办法都没有， 嗯， 对付他们其实也很简单。那些最传统的对付细菌的办法，比如说把东西煮熟了，你把肉煮熟了，或者是烤熟了，或者是煎熟了，你不管用什么办法，你把它做熟了，这些细菌100%不会影响到你。 嗯， 这是最简单的办法，细菌都怕热呀。 对， 怕热。对，或者是说，你看我们现在这个在新冠的这个时期里面，大家已经非常可能很习惯用像这个酒精免洗洗手液，对不对？用这种东西消毒湿巾，这些用不管是酒精也好，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杀菌的一些方法也好，对付这些耐药菌仍然是管用的。 嗯。 再就是个人的生活防护，这些基本的。饭前便后要洗手啊，或者是说这个打喷嚏的时候用胳膊肘遮一下啊，这些方法对付这些细菌的传播仍然是有用的。所以说大家也不用过于担心。一方面呢，就是说真正这些耐药菌影响到我们个体健康的概率呢并不高。第二呢，就是说这个科学家也好或者医生也好，在想尽办法来对付耐药菌。第三个呢，就是 传统的那些对付细菌的基本原则，那些我们在幼儿园里就被教会的那些原则，是能够保护你终生的最有效的抗菌的手段。 嗯， 所以说也不用过于担心。但是呢，这事儿确实是个事儿。就像我们刚才说，我们回到这个狗粮的问题的话，我依然不认为给宠物吃生肉狗粮，这种生肉粮是一个非常明智的选择。包括我们这个听众朋友们自己，尽量的少吃生食，尤其是这个动物制品。 比如说 我们把它做熟了， 比如说生鱼片，是不是也在你说的这个范围当中？ 在这个范围之内，它风险虽然说经过了严格检疫和这种处理的，我们说这些鱼生啊，或者是这种生鱼片这种制品。尤其是海洋里的生鱼片制品，其实相对是安全的，但是它仍然比熟着吃风险要大得多，风险大得多，感染细菌的概率或者是感染一些寄生虫的概率仍然大得多。尤其是千万不要生食，比如说像牛肉啊、猪肉啊，这些这个动物的肉，这种陆地动物的肉制品。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可能对某些地方的这个听众朋友们来说，这个建议会比较的具体，就是说千万不要生吃淡水水生生物，包括淡水鱼，包括螺，包括虾，千万不要生吃，不要冒这个风险，因为这些风险确实还是蛮大的，不管是细菌也好，寄生虫也好，都是非常具体的，就是我们还是尽量的不要这个生吃动物制品，来降低这种因为贪嘴感染了包括细菌和寄生虫的这种概率。养宠物的话，还是做好个人卫生防护，对于宠物和我们自己来说，家人来说都非常的重要。比如说你遛狗的时候要这个处理狗狗的粪便，你要做好防护，比如说用专用的塑料袋啊，或者是你把它这个戴上手套啊，然后回来之后一定要洗手啊，一定要洗手。动物呢要勤洗澡，然后呢尽量让它少碰其他的野生动物，比如说你家里养猫或者是养狗，不要去让它去碰这个接触其他的野生动物，野鸟啊，或者是这种这个鼠类啊之类的。这个呢，其实对于动物和我们养宠物的这个家庭里面其他的人类成员来说，对于安全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 嗯，其中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没有提到啊。我们知道宠物在家庭当中是重要的成员位置，那宠物一旦生病呢，我们也会带它去看病。看病呢，其实宠物用的很多的治疗方法和药品呢，也是从人类的这个用药当中延伸出来的。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有没有可能也会存在针对宠物的抗生素滥用的问题？ 宠物呢，现在我看到的研究并不太多，因为就是目前来说，宠物的数量虽然这个攀升的非常快，但是呢，因为我们养宠物的环境，相对来说它是洁净和安全的，跟我们的这个畜牧业相比啊，这个不是同一个级别的。因为我们说到畜牧业的话，第一，它的数量要远远大于宠物，比如说我们养多少牛、多少猪、多少鸡啊，或者多少羊，它的数量比我们养的宠物狗、宠物猫要多得多得多，这个数量非常的庞大。其次呢，它们的饲养环境必定不像我们在家里面养宠物一样，对不对？我们不可能给它提供那么大的空间，它们必须要生活在相对比较狭小，相对比较卫生条件比较差，尤其是它们的这个密度非常的大，就是我们比如养鸡也好，或者是养其他的牲口也好，它的密度都非常大，所以说它们一旦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疾病，尤其是传染性的疾病，微生物造成的传染疾病，它们互相传染的概率非常的高，所以说呢，对于这些兽用的这些这个畜牧业的这个使用方面，抗生素的这种需求比我们这个养宠物要高得多得多。那么从这方面来讲呢，也是就是说我们在还是回到这个牲畜饲养这个行业里面出现的细菌耐药的问题呢，其实还有一个解决思路。我们看到包括世卫组织也好，包括美国 CDC 也好，其实都提到了这样的一个点，就是说能不能尽量的改善我们的这些动物饲养的这种福利条件。比如说给它提供一个相对比较大一点的空间，降低它们互相传染疾病的这种概率。这个都是这种解决思路之一。当然了，这些思路这些解决办法都可能会或多或少的改变我们现有的这种饲养模式。 啊，可能会导致了某些，比如说某些成本的增加。但是呢，我觉得从长远来看，我们要去衡量这些成本和收益以及成本和风险之间的关系。 嗯， 确实呢，就是说，你就像世卫组织提醒的那样，如果我们今天，不去遏制这种环境当中，耐药菌的这种数量越来越多的这种趋势，就是以现在的我们研发新药、研发新的抗生素的这种速度相比的话，已经远远赶不上细菌耐药的这种速度快了。到未来的可预见的几十年的时间里面，我们真的如果没有重大的突破的话，会面临到无药可用的这种处境，这还是挺糟糕的一件事情。所以说，还是要通盘的从长远的考虑的话，可能会去目前就要做出一些改变了。 今天寿托在我们的节目中和大家重点分享了咱们家里的这个成员之一啊，无论是猫还是狗，其实在他们的身上也是存在着让耐药细菌呢逐步壮大的风险。如何来去杜绝这个风险？其实我们今天给大家提供了一个特别好的建议，不要给他们进行生食的投喂，让他们吃熟的。第一呢，也更健康；第二呢，也能够保护啊咱们家庭当中的其他的成员；第三呢，也能够对于遏制耐药菌呢来做出一些贡献。其实这个事儿呢，我觉得还是很有必要的。那么今天呢，我们和大家分享的话题就到这里告一段落。再次感谢本节目的科学顾问寿陀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解读，谢谢。 好，谢谢于龙。 同时也感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欢迎各位在以下时间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其他更加精彩的节目，也欢迎大家使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线回听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段玉龙，明天相同时间再见。 我牵着你的手到公园去走走，晚上的星星很漂亮，我只有坏念头，你说我是枕头，将我抱在你怀中，我爽到半死，怎么开口，怎么能够打扰你的温柔，你的头靠在我肩头，我的口想笑想到发抖，让我变成你的好枕头，还要变成你的狗。我是你的小小狗，你是我骨头，轻轻把你含在口中到天长地久。我是你的小小狗，你是我骨头，就算掉进臭水沟，我也早会咬着走。还在我肩头，我只想马上拔腿就走，你的背后真的有只狗，而且看来饿了很久。我是你的小小狗，你是我骨头，轻轻把你含在口中到天长地久。我是你的小小狗，你是我骨头，就算掉进臭水沟，我也早会咬着走。如今这只小小狗就快要变骨头，快快抬起你的头，还要懂得放开手。我现在不想做英雄，我只想做狗熊，劝你千万别回头，大林拜拜我先走，大林拜拜我先走，大林拜拜我先走。 Oh, oh.

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